最寂寞的欢乐，曾顺顺堕进这温柔中，从幻觉哄骗出感情之觉，从这钟摆里听到了几世又几秒极乐。反向下跌，你留住那碎星的粉蝶，花枯萎了多张睡眠，美丽地冒险，快乐地付上脱险。随缘吧，任花瓣飞扬，浪漫未跨彩过，莫惜这上半生下半生，同样要与浪蝶风中跌宕。

加起来，相处还不够一小时大概。如果电梯突然停下来，能换多一点时间待一块。你好陌生人，会不会奇怪？如果有一天我们亲密到不在。 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

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念，回眸回不了头，

杂我心，仍宁愿亲。